毫无手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第452章，豆腐一听完，即刻就动起只手指公讲：啊，得噶，你真系个行家啊！睇一张咁嘅凳，你就标出一大套咁嘅亡国盾出嚟。讲完呢，豆腐啊望向砖碎，佢又话：哇，你讲啊，依地方都已经被咁洗劫一空啊，我哋仲能唔能够揾到呢个解除夫去毒嘅办法呢？砖碎就冇讲嘢。豆腐以为是砖碎自信心受到了打击，于是他安慰地说：啊，没事的，想开啲啊，你说啊，那个夫去毒啊生在你背脊几多年啦，亦都没见有什么事啊，就算是找不到那些什么解决办法都不紧要啊，充其量咪化恶梦咁啫嘛，发下发下你就惯㗎啦。收声，砖碎不冷不热地讲出了两个字。跟住佢就移动住呢个探照灯，同我哋打咗个手势，示意大家就分开行动。呢、这个咁嘅大殿呢个面积系好大嘅，大家就四围分开咁样揾线索啦。只见到喺周围嘅墙壁上边布满咗好多嘅浮雕，有太阳嘅标记，亦都有啲鸟兽嘅形状，亦都有人嘅形象。细睇之下，全部都是那些大型祭祭的凝聚会，显示出古晓方是一个神权和王权相结合的方角。忽然之间，在这个浮雕里面其中一个影像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是一个手持着宝剑，头戴着个鸟冠的人，男女都不知道，站在一个黑蒙蒙的洞口前面，身后边是一条巨大的图腾柱，图腾柱的外边跪住一堆黑蒙蒙的人，好像在这举行什么仪式一样。而下一刻，这个浮雕展现出一个惊人的场景，因为那个拿着宝剑的人竟然猛然地纵身一跳，跳入了那个黑色的洞口入边。与此同时，浮雕上边出现了很多的波浪纹，弯弯曲曲，好似成个画面都要被撕碎咁。我睇到成头雾水，心諗呢一个咁样样揸住宝剑戴住鸟冠嘅人，一睇就係地位唔低。佢要跳入呢一个咁嘅大黑洞里面究竟做乜嘢呢？呢一个咁嘅黑窿又係代表乜嘢呢？我正喺度琢磨住嘅时候，身后边就传嚟咗一个人嘅声，佢又讲： 呢啲似系某一种嘅祭忌。 我拧转头一睇，原来系戴住眼镜嘅张文。唔知道几时，佢已经静鸡鸡咁企咗喺我身后边。我啱啱想开口，忽然之间又听到豆腐大声咁喺度叫：，诶，嗰度有条通道啊！诶，大家快啲过嚟！我同阿张文对视咗眼，亦都冇讲嘢啦，就向住豆腐所讲嘅位置就去。嗰、那个系位于呢个西南角嘅位置。一条拱形的通道，大概有成三米咁高，两米咁阔。通道的入口吊住同样都是啲古怪的兽影，而呢个拱形通道的顶部竟然就踎住一个黑色的石雕。那个造型不是夫去度又是乜嘢啊？呢样嘢就通体漆黑，个面好似狐狸咁，但系呢就比狐狸更加瘦长，显得就十分之妖异。踎喺顶端嘅位置呢，就好似喺度打探住呢个通道里面来来往往嘅人咁，显得嘅非常之诡异。砖碎啊，睇一睇呢隻嘢，面色就变得唔系几好睇啦。睇嚟佢可能諗起咗有啲咩唔好嘅回忆。我哋所用嘅防毒面具呢，都系呢啲便携式嘅简易面具嚟嘅，只系遮住咗口鼻，所以大家嘅神情呢，就清晰可以睇到。砖碎啊，死死咁盯住嗰一个黑色嘅夫去度，佢睇咗阵间啊，沉默不语，将把枪啊上咗膛，率先就走咗喺前边。大家一睇咁啊，即刻跟上去咧。通道两边嘅石壁上边，分别都分布住石制嘅灯座，造型咧系一个鹰头，显到咧就真系活灵活现。呢一个通道啊，唔系好长，通道嘅后边 就是一个圆形的厅堂，同样没什么东西，只是在正对面靠墙的位置摆着一张褐色的方案。这个石案之前呢可能会摆放着什么东西，它有一个圆形的粒印，不过上面的东西早就已经不见了，看来可能都是被打劫了。这阵时我手里面的探照灯微微地移动，向上面一打的时候，猛然睇到头壳顶上方低矮的宝顶上显然仲挂住一个圆形的物体。灯光一打上去，嗰样嘢就反射住荧光。万事通就讲：咦，好似系一块荧光石啊。嗰个荧光石显然呢系人为制作而成嘅模样。但系奇怪嘅系，荧光石嘅里边显然系被掏空咗，只剩低薄薄嘅一层。千薄的荧光石里面影住一个黑影，骤眼一睇就好似一个细蚊仔咁。唔知道点解，我就諗到咗巴图所讲嘅喺嗰个水里面图腾后边嗰个大嘴獠牙嘅细蚊仔。巴图冇跟我就落嚟，我担心会有啲咩变故，更加担心会连累咗佢，所以呢就叫佢守喺外边，看守住嗰啲帐篷之类一类暂时唔使需要嘅装备。豆腐一睇就惊咗一下，讲：呢个大石头入边，你点解仲有个细路仔嘅？专帅就同阿中公洗咗个眼色，中公就会意啦。佢左右睇咗一睇，仗住枪啊瞄准咗个荧光石就开咗一枪。只听到砰嘅一声枪响之后，荧光石个纤薄嘅平衡就被打破咗，即刻就碎裂到几块嘅大碎片。连里面的那个人影全部都跌下落地，大家行近一看，果然是一具的铜尸。这个尸体上边的衫已经同埋尸身上边的油渍啊混埋一起，所以呢就依稀可以睇到。而呢一具孩童约莫有大概八九岁咁大，是一具女童的尸体，冇咩外伤，好似系突然死亡咁嘅。除此之外，我发现这个女童的颈上边仲戴了个纯金的颈圈，这一个圈上边就穿了一些珠宝同埋兽牙，下边仲驮了一块牌。我用个匕首就拨一拨块牌，发现上边的一些符号，这种扭曲的符号我已经不陌生了，应该亦就是撒满的神语，而专帅想找的亦就是破解夫去度的神语。我睇住呢块牌，觉得呢一次晓方之行真系大有收获。欧阳轩毁容之后一直都冇讲嘢，呢阵系有啲惊讶，佢咧就讲：点解要将个细路放喺呢个咁嘅大球入边嘅？真系可怕！张文块面就露出咗思索嘅神色，佢对方国文化咧就比我哋了解好多，似乎佢系谂到咗咩啦。目光就盯咗喺呢个女童嘅尸嘅颈上边，佢讲佢嘅颈上边戴嘅嘢呢，有鹰啄，有狼牙，而且佢个颈圈系纯金嘅，镶住珠同埋玉，呢种咁嘅待遇系好高嘅，所以呢一位女仔生前嘅地位一定系好高。豆腐拗拗头讲：地位好高，咁究竟有几高啊？我呢就有两种嘅猜测。第一，佢可能系一位公主，而呢个咁嘅石球呢可能就系晓方嘅某种殉葬嘅习俗。毕竟呢晓方系一个冇记载嘅古国，佢嗰啲咁嘅葬俗呢系点样样我哋都一无所知。或者后来发生咗啲咩变故呢，未等公主入葬，晓方就灭亡咗呢。 吓、啊，按你咁讲，咁啊先落葬咗几日，连落葬时间都冇，唔通呢个晓方喺好短嘅时间里边就灭亡咗？哇、啊，你系咪乱噏噶？ 豆腐讲完之后，张文听到啊，拧一拧头讲： 呢、这个只系一个推测嘅啫。 我讲咁第二种可能性呢？张文喺度沉吟咁讲： 第二种嘅可能性呢？啊，或者可能更接近真相嘅。就是一个没有完成的祭祭，这个女仔拥有着刻有这个神语的神牌，颈圈上边就作着鹰啄，这个是神权的象征， 佢呀好可能係晓方制剂嘅产物嚟嘅。 豆腐一听佢面带同情咁讲，唉，唔理咩原因呢，咁细嘅年纪死得咁惨，唉，真係可怜啊。嗱，无阿弥陀佛啊，小朋友，希望你呀已经登极乐啊。 呢具女童嘅尸体年代太久远，喺跌落嚟嘅过程当中已经跌成咗一个扭曲嘅姿势。豆腐大住胆将佢扶返井。由于只有一层咁油淋淋嘅黑皮同埋骨头，所以睇起嚟就非常之细，可能连十斤都唔够。豆腐讲， 老陈，不如将佢火化咗算啦。佢被关喺个石头里面都成两千几年啦，真係太阴功啦。 我讲，咁烧啦。尸体上边就布满晒尸油，一点就着。少少嘅一团尸体烧起上嚟就冇几大嘅火。咁样嘅一团小火焰，预示住一个两千几年前死亡嘅生命。喺呢一时间，呢一个失落嘅古国就显得更加神秘莫测啦。我正睇住个火苗，突然之间听到砖碎喺度叫边个，跟住佢即刻追咗过去。佢所跑嘅方向系嗰一个拱形嘅通道，原本咧应该系有门嘅，只不过而家只剩低一啲烂嘅木渣。呢一个声啊，将我哋吓咗一跳，唔通仲有其他人？紧接住我哋亦都冲咗出去。门后边系一个四方形嘅空间，周围嘅墙壁同埋之前所见嘅褐色墙壁系唔同嘅，而家嘅墙壁系漆黑漆黑咁，好似中间蒙咗一层灰，俾人哋一种朦朦胧胧、晦涩不明嘅感觉。砖碎企喺原地，神色嘅警惕咁扫过每一个角落，好似喺度揾紧啲咩嘢咁。我行到佢身边，低声咁讲：咩嘢啊？砖碎搣住个嘴讲：我睇到一个人影，但系追入嚟佢就唔见咗啦。欧阳轩啊，紧张咁讲： 呢个地方点可能有人噶？唔通系鬼？ 大家都冇出声。事实上，我亦都唔相信呢啲地方仲会除咗我哋之外有啲咩活人。而呢阵时，豆腐啊讲： 唔系嘛？你系咪睇眼花啊？ 砖碎冇理佢，豆腐啊亦都习惯咁被忽略咗噶啦。不过佢而家身边咧跟咗个丝线，胆咧就真系大咗唔少。跟住佢就攞咗个探照灯，将呢个地方嘅每一个角落都行咗一次，仍然系冇咩发现嘛。豆腐不由得拧转头啊，问阿砖碎： 你睇到嗰个人形系长咩样噶？男定系女啊？老定系嫩噶？ 砖碎就搣咗搣嘴，目光忽然之间诡异起上嚟，悠悠咁讲：系嫩嘅，好似系个孩童。 我不由得个倒抽一口凉气， 猛然咁拧个身过去睇一睇嚟嘅时候，嗰个圆形嘅厅堂正中央嘅位置，嗰一团火化紧女童嘅火焰就将熄未熄，喺呢一个寂静嘅地下下边悠悠咁烧住。孩童，砖碎究竟系睇花咗眼，定系讲？是这个女童的鬼魂呢？